天美真实在坐不住了，又惧于父亲威严，不敢催促，只好暗自与母亲抱怨： 要等到什么时候？我快饿死了。 要不要先叫点吃的给你？ 父亲看到会骂我的。我这就透透气，如果父亲出来问起我来，就说我拉肚子在洗手间。 不要乱跑。 知道啦。 何峰在背处躲着，墙的另一边就是卖五香豆腐干的小贩，是他特意找来引诱藤田美知的。他中意的中国食物并不多，此物可谓喜爱之最。藤田美知循着味儿高兴地跑过来，身后跟着两个护卫，他仍旧说不好中国话，手指比划着。摊主问他要多少，藤田美知听不懂，乱指一通。 多来点儿。 何峰从墙侧走出来，藤田美知顿时比见到豆腐干还开心，直接扑过去搂住他。 罗二哥哥，他们说你去南京了。 提前回来了，给你个惊喜。 周围的护卫都是藤田野熊带来的，并不知道最近发生的事儿。见小姐如此激动，举止亲密，此人又讲日语，并未多想。藤田美知搂住他不放。 我好想你。我在想，你一时回不来的话，我就去南京找你。你怎么受伤了？还有眉骨，你受刺了？ 没有，最近练了点剑术，用来防身呢。 哎呀，用木剑就好了嘛，你看都留疤了。 男人留点疤没什么。 何峰捏了下藤田美知的脸。 你的豆腐干好了。 藤田美知开心地接过来。 这不会也是惊喜吧？ 你喜欢，我找人学了这手艺，以后回东京天天给你做。 这回怎么对我这么好啊？ 我以前很凶吗？ 不凶，但也不温柔啊。哥哥今天订婚哦，你回来的正好，父亲母亲都在，正好可以一起吃饭。 你们一家团聚，我就不去了。 哎呀，我们未来也是一家人嘛，走了。 藤田美知拖拽着何峰往饭店去。藤田野熊与藤田青野及另外两个军官从包厢出来，谢池起身迎接他们。为保万无一失，他得挨近他们。他事先已将手榴弹从腰间掏出来，藏到了衣袖里，只待靠近便拉下拉环。藤田野熊拍了下藤田青野的肩，不知与他说了些什么，父子二人同时笑起来。就快靠近了，十米，五米，三米。他们停了下来，谢池主动朝他们走过去，左手伸进右衣袖。忽然楼下传来躁动声，谢池手指刚触碰到拉环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呼唤声。 阿芝。 他神色一凝，当即转身，只见何峰挟持住藤田美知，枪口抵着他的脑袋。藤田青野一见他，立马将谢池拉到身后。 你果然没死，你放开美知，否则我让你死无全尸。 藤田野熊被便衣冰护的后面满头雾水，一不明何峰为何有此举，二不明青野此话何意。 龙儿，你反了，给我放下枪。 藤田美知委屈地哭起来，手里的五香豆腐干洒了一地。 罗二哥哥，你拿枪指着我做什么？别跟我开玩笑了，快放开我。 他刚要挣扎，又被更紧地掐住，粗壮有力的胳膊环着他的脖子，几乎快要喘不过气来。何峰按着他逼近，身后无数把枪对着他。 阿芝，过来。 放开我妹妹！ 龙儿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抓住美芝干什么？龙儿，你别乱来，龙儿！ 阿芝，跟我走。 谢池朝何峰走过去，被藤田青也攥住后领拎了回来。 不许去！ 藤田野雄算是看明白了，他散开藤田青野，拽住谢池的头发，将他拖到面前。谢池拧住他的手腕，用力一扭，一掌朝他的脖颈劈了下去。藤田野雄毫无防备，被他一脚踹中腹部，跌坐下去。所有枪口立马又指向谢池，藤田青野迅即抱住谢池，用身体护住他。 不许开枪！ 放开我！ 谢池挣脱不开，掏出袖中的手榴弹，顿时所有人后退蹲下。谢池没有拉下拉环，手肘用力抵向藤田青野的腹部，他任谢池对自己拳打脚踢，就是不放手。 我不会放开你，你别想跑！ 哥哥，哥哥！ 藤田青野看向被挟持的妹妹，心中痛苦万分。谢池逮准机会，趁他走神，一个转身抬膝直捣他的下体。藤田青野疼到面部涨红，痛苦地看他抢了自己的枪，跑到何峰身边。藤田野雄捂着脖子站起来，怒不可遏地大吼：“ 藤田青野，这就是你找的好女人！”